为什么喜欢我，我这种怪胎，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，外表叛逆但心不乖，不轻易恋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。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，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。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，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，外表叛逆但心不乖，不轻易恋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。别爱上我，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，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。 今天看了一部非常短的影片，影片的名字叫做 The Double， 是由双人来扮演单人的这么一个片子，全片没有一句台词，只是通过两个人一致的步调动作来塑造一个人的形态，同时也通过两个人的对抗来展现单人内心的挣扎。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？为什么总会有一个声音选择那个我们认为是错的答案？不知道每次你内心当中的天使和恶魔在厮杀争吵完之后，是哪一方获胜了呢？失望和恶就像蜘蛛网一样越结越大，伤害了越来越多的人。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分裂一直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 停止了，地下。

有人说，成年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你需要安排好时间才敢情绪崩溃，还要挑场合，最后就只能够在半夜躲在卫生间默默的崩溃。可能在崩溃之前会给自己找好催泪的电影和歌曲来做掩护，我们开始活得小心翼翼，连歇斯底里的哭一场都没有那么自由洒脱。 每次我看到那种被朋友疼爱着的人缘很好的人，从来不觉得是他们运气好遇到了温柔的朋友，我觉得一定是他们对朋友是非常非常好的，也是发自真心的，所以才会得到这么多朋友的爱吧。 那片笑声里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幸运的是我

是一曲收场，万人敬仰为你鼓掌，华丽的形状做自己的过往，如现实偶然是匆匆忙，痛苦已是智慧的生长，洗过几段时光，笑得多荒唐，疯狂背后的伤，熬一碗心灵的汤。像尘埃飞一样又落下，没翅膀也尴尬，互为一样升华，如今不是戏曲收场，万人敬仰为你鼓掌，华丽的形状做自己的过往，如现实偶然是 在崩溃。